再上一个，再上一个。 你们山的歌，你们这山西的歌。 哦，嗯，我们预备起唱啊，预备唱。 记得当初离开家乡，担着家族梦想，这家部队是家大家，是家大船，船是流水。转眼我就有退伍把家还，忘不了的一次。家的家是狼狈，忘不了的一次。手无高级的知识，天当的勇敢，流水大表，流水大 表。 其实我正当着，但我不愿离开部队。 挺好的，挺好。 高丽的山河，长江奔腾过了尾。共产党领导的战线国疆处处展开社会主义化的祖国光下我的太阳永不落祖国 中来了你好对行 你可以 啊什么啊大哥大姐姐是吧是不是再来一个我们再老宋一个我们再来一个行来哎行唱什么歌？最后一首歌啊，咱们结束了啊！来，来，李院长啊！ 李丽， 哎，走，走，走，走。 加油！开始！ 我的家。